8-8-8-33。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FM 100.6 ，FM 100.6，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据考证，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，最早的特务工作科隶属于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，创建人是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。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，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，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。 战争降临了，陕甘宁边区原有的政权机构一日之间都失去了执政地位，党、政、群单位都投入了对敌的游击战争中。边区各地普遍成立了游击队、武工队，各级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担任游击队的队长，各级党委书记担任政委。游击队、武工队以边保的干部和保安分队为骨干，吸收民兵和群众共同参加。国民党的部队进入共产党的心腹要地，自然不敢怠慢，进占哪里，哪里就要建立区县地方政权。在农村基层也要建立联保处、保公所等保甲组织。延安的翼城之内就驻有国民党的长官部指挥所、警备司令部、陕北行署等70多个机关，其中长官部情报处、新闻局、军文社、西北通讯社、中统陕市延安分区等10多个都是特务组织。共产党方面则在延安城外进行袭扰。司令员彭德怀、政委习仲勋率领着西北野战军运动作战，边保处长周兴负责组织边区的游击战争。1947年6月1号，周兴代表西北局发表文章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。敌军入侵之后短短3个月，边区游击队就已经发展到了7663人，长短枪4592支，轻机枪15挺，共作战114次，毙伤敌614名，俘虏又有1281名。中共延安市委分为东区工委和西区工委，分别的领导2区的游击队作战。延署司令部的司令员白寿康、延西支队政委、延安市市长姚安吉、延安市公安局局长郝苏任西区工委委员，兼任延署司令部的保卫科长，副局长康世昌任延西支队队长。延安游击队积极作战，发明了五打五不打的战术，打尾不打头，打散不打密，打暗不打明，打软不打硬，打少不打多。另外，边区政府还及时地嘉奖了作战有功的民兵。边保的机要秘书杭尚增、审讯科干部梁继都是延安本地人，各自挑选了7-8个人组成了精干的武工队。杭尚增在延安的东北一带活动，梁继则在东南一带活动。武工队穿着便衣，拿着短枪，他们昼伏夜出，潜入延安城内进行侦查，并铲除投敌的叛徒。梁继写信给叛变的韩继恩，你是老党员，应该懂得政策，不留后路是劳改。韩继恩脚踏2只船，给梁继送来了敌人内部矛盾的情报。国民党方面也是十分重视谍报工作。延安警备司令部的副长官韩志佩毕业于军统汉巡班，组织特务活动非常的积极。驻拐某的142团有个谍报队员，经常的化妆成蛮婆到农村算命，进行情报刺探和骗奸妇女。武工队抓住了这个男扮女装的特务，在群众当中造成很大影响。国民党延安专属视察室有个王助理与杭尚增进行烟土交易，两人的腰里都别着驳壳枪，在一个阴阳先生家中会面了。王助理只是说了一些即将失效的情报进行糊弄，可杭尚增就将其押回边保进行审讯。 西北野战军寻机进攻延安，通过无线电侦听得知了刘戡的一军调动情况，可地面侦察却是董昭的29军调动。总部指示延安武工队要核实情报，梁冀便带着四个人趁夜里潜入了20里铺伺机补伏。零下10几度的寒冬等了一天一夜，终于捉到了两个出来搞女人的军官。原来胡宗南本来要调动29军，因为军长董昭是陕西人不放心，又让刘戡代替董昭出动。梁冀把准确的情报送回了总部，首长一高兴奖励武工队2支冲锋枪、2支加拿大短枪。小老鼠制住大象，过去是国民党追的共产党钻山沟的睡不上觉，现在则是国民党在城里睡不上好觉，而共产党在山沟里却踏踏实实的。战争初期国军势猛，共产党处于守势，死守定边的铁八团同马家军激战百天，全团阵亡。延安撤守，天地变色，被赶走的地主和政客纷纷还乡，大批的百姓们不得不低头做顺民。一些共产党员也把宝压在了国民党胜利上，边保系统就出了韩继恩和吴声元那样的大叛徒。赤水县的王爱贤赶着自家的牛为国民党部队趟地雷，张树茂给123旅当探子，两次的侵犯白庙村。在甘泉游击队的一中队就连续发生了2起脱枪投敌事件。特务白之城捆绑队长，逼迫延安南区游击队的10几人投敌。延长县的朱志峰还枪杀了党员干部李清莲。面对着紧张的局势，延署军区司令部、延署保安分处发出指示，加强游击队的保卫工作，要求游击支队由正副政委、分队由正副指导员兼任保卫工作，或设2副职来专职保卫。分队设保卫小组长，各级保卫干部直接在保安科的领导下巩固部队，加强节气教育。延西游击队的一个分队的负责人企图叛变，延署保安科科长郝苏集中全队收缴枪支，宣布实情后，队员纷纷地揭发了叛徒。富县的保安科副科长宋振江坚持着敌后斗争，敌人威逼其父亲进行劝降，宋振江却警告其父亲，你再来找我，我就枪毙你。陇东地区的斗争格外惨烈，一马关检查站距离敌方重镇西峰镇只有40里，第一任站长于挺吉被还乡团抓到西峰镇刑讯而死，第二任站长陈斌被二溜子卖给了国民党驻军，用刺刀捅死，第三任站长杜定华继续的坚持斗争，群众也自发的为陈斌等烈士开了追悼大会，砸死了迎接敌人进城的人。战争是诞生英雄的时候，可英雄的前途往往又是烈士。边保派出的刘武情报组在战前就提前的进入西安，又超出了情报工作的范围，秘密的发展了军事组织。1948年2月10号，国民党将刘武等32人押到了耀县耀王山下进行集体活埋，至今这里的烈士纪念碑上还篆刻着其中19人的名字。打入国民党部队的毛培春一直在暗中向边保传送情报。1949年的4月25号，国民党飞机误炸了自己的部队，毛培春不幸丧生。痛失情报英才，共产党和国民党敌对双方都为毛培春举行了追悼会。在战争之中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敢当烈士的。边区的劳动模范吴满友带头参军，一入伍就被破格任命为2纵队的民运部长。可这个老兄当了高级干部，还是不改农民本色。撤退时舍不得丢掉马背上的战利品，因而被俘。胡宗南当即将这个陕北名人空运南京，又是记者采访，又是电台演说。解放军攻克南京时，又将吴满友送回延安。吴满友虽然当过干部，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农民，党组织没有进行任何追究，吴满友从此郁郁不欢，患病而逝。残酷的现实表明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准方向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坚持走到底。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，总是有人搭错车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，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，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。 处于劣势的一方，人人都要面对残酷的现实。围绕着军统汉中特训班的人们，国共双方的情报机构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夺。到了国内战争期间，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，这一些个人个个的面临着生死抉择。军统自奉为封闭性团体，向来都有着自己的家法，生进死出。战事一起，军统就立即通缉了叛徒齐三义和李春茂。齐三义的大哥被打死，三哥被打成残废，父亲被关押，齐家的麦子熟了都没人敢收割。国民党把齐三义当成死敌，齐三义也把国民党当成死敌。齐三义任陇东地区的武工队队长，把军统培训的爆破技术原封不动地用在了国民党的身上，带领着民兵大摆地雷阵。解放日报就曾有着专题报道，报道齐三义的事迹。李春茂在富县任武工队的副队长，军统曾派人暗杀，并未得逞。王兴文则一直在边区的周围做着情报工作，后来也到了陇东地区。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的人员中，只有赵秀、张志刚两人逃亡，其他的三人都是愈斗愈愤。其中还有几个前汉训班人员，冯平波、朱浪洲、金光等都参加了边保的外勤工作。还有一些人虽然被边保反用着，实际却是在应付共产党，待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时就立即反水。那个最早被吴南山在陇东专署发现的陈明，不仅叛逃敌方，还诱捕了汉训班的同学，致使了马明被害。曾任河水县剧团的团长刘志成坦白后，仍然在团里工作，主动向敌人提供军事情报，导致解放军在西华池战斗中损失惨重，1947年则被逮捕处决。另外也有一些人在斗争中心灰意冷，躲回老家当了农民。那个潜伏最深的电台小组很受中社部的重视，培训后三个成员都被派到了陇东做外勤工作。战争一起，三人就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胡世渊被汉训班同学安永禄检举密捕，威胁要按军统纪律制裁，答应了国民党搞情报，后因工作不力被辞退了。1949年解放军反攻，边保派人来接头，胡世渊又转为为边保方面工作。功不折罪，1949年的10月又被管训。同案的夏真清被边保派回老家庆阳搞外勤工作，但回乡后就一直躲在家里务农，还主动地为军统搞情报。385旅便衣曾将其逮捕教育，此人从此回家务农，建国初期还当选了农会主席。1953年被捕，服刑五年。同案三人的杨子才下场是最好的，战争期间在西华池的土产公司工作，建国后任甘南藏族自治州下河贸易公司的副经理。最要命的人物还是吴南山。最早主动交代的吴南山，军统发现的最晚，军统几次派人试探都被蒙混过去了。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，为了教育群众，组织上决心地公布了汉训班真相。经过赵苍璧布置，吴南山写了一篇《我的出路》，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，发表在2月7号的《解放日报》上。吴南山公共地宣布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且号召其他的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人，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，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。这时的军统才知道汉训班覆没的真相，当然恨死吴南山了。1947年的4月，国民党军队进攻庆阳，誓言抓住吴南山、齐三义、李春茂、王兴文进行枪毙。庆阳县委书记陆维公与吴南山、田少熙三人组成庆阳工委，带领武工队坚持在敌后打游击。吴南山全家上山，父亲年老，母亲小脚，儿子参加游击队，妻子病死在山里。一次被敌军包围，吴南山裹上了大衣，跳下了十几丈高的悬崖，当场摔昏。第二天跑到自己人这里，大家正在争吵吴南山是否已经投降呢。面对着生死考验，吴南山矢志不渝，而且想方设法地开展工作。庆阳的国民党官员人心惶惶，不少都被亲戚喊回家了，留下的也只是收敛威风，找武工队通气罢了。 解放军反攻，吴南山通过情报关系搞到了庆阳军事的部署，绘图送给了西北野战军总部，还指挥国民党县长张国珍事先调走武装自卫队，封存粮仓和公共财物，恭候共产党接收。经历考验的吴南山受到共产党组织的信用，建国后任甘肃省公安厅治安科长、平凉专区的物资局长。文革中的吴南山同时也受到冲击，但是公安部门仍然肯定了他的贡献，赵苍弼也亲自写出了证明材料。文革后，吴南山任平凉地区的工业局长、经委顾问，退职后在兰州安度晚年。齐三义在建国后任职甘肃省公安厅的一处科长、省民委宗教科科长，文革当中被定性为历史特务，清除出党，文革后得到了平反，任职康南林业总厂的厂长。李春茂在建国后任职甘肃省公安厅的一处秘书科长、畜牧厅牧区处处长，文革当中被下放干校审查，文革后得到平反，任职省林业厅的副厅级巡视员。王兴文在建国初期任职新疆公安厅治安处的副处长，赵秀、张志刚、杨超等人在1949年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。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，除了游击队和武工队的便衣之外，还有着穿着军装的保安团呢。保安团人马齐整，在南线狙击胡宗南大军7天，掩护野战军主力转移，一直的盯着敌军进了延安城。打这以后，保安团就变成了延蜀军分区的延安游击支队，在延安的周围游击作战。游击队越打越多，后来就整编成了警备四旅，旅长郭宝山、政委李宗贵、副旅长白寿康、副政委刘震、参谋长夏飞、原延安市公安局的局长郝苏担任了保卫科长。边区保卫司令部改编为警三旅，旅长贺进年、政委王世泰。警四旅成立后，其首要的任务就是扫荡黄龙山区的寨子。陕北地区古来就是征战不休的，地方豪强修建了甘达垒土城墙自保，这些土围子不大，却是十分招人讨厌的。毛泽东批评闹独立性的干部，大的叫独立王国，小的就叫土围子。共产党统治边区10年都没能除去这些背上的芒刺，现在撕破脸皮打内战了，就要放手拔除了。首攻套套寨，没有大炮值得采用三国演义的火烧城门，二攻烈石寨，挖坑道爆破墙寨，三攻阳泉寨，5丈5的云梯攻上了高墙，这3仗打下了3个土围子，中共西北局通令表扬警四旅的英雄事迹，编入了小学课本。土八路的名声大振，参加西安的扶风战役提升为了主力部队。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一旅改编为10师，警三旅改编为11师，警四旅改编为12师，3个师组建为西北野战军2兵团的第4军。大军西进，二兵团参加富民战役、兰州战役，12师主攻沟瓦山攻势。12师的保卫科科长郝苏升任了二兵团保卫部的副部长，进入兰州后与组织部长朱培平等人共同筹建了甘肃军区，后来又兼任了甘肃军区的保卫部部长。地方公安干部出身的郝苏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军人了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中，这支诞生于解放战争期间的部队不算是老资格，可是起家的本钱却是光荣的延安游击队。1948年4月22号，中共收复延安，重新回到驻地的周兴眼前已是一片残破，立即在全城范围内实行了军事管制，集中管理残留城中的特务、警察、散兵、游勇，将城中的灾民送到老家安置。正式逮捕的人只有一个，边保的叛徒韩继恩。延安市公安局迅速的恢复工作，局长郝苏参了军，副局长康世昌升任局长，梁冀任副局长。延安市局向来有着大量的外来干部，现在的班子却是由本地干部所组成的。这是因为中共的地盘开始向外扩张，那些外来的干部都被调往外地接收自己的老家，新的地盘也需要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接管呢。毛泽东可是忙得顾不上回延安庆祝了，东渡黄河，出华北，指挥全国反攻。毛大帅的麾下有着多少延安这样的游击队，